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又翻嚟 AKB 嘉年华啦。先讲一样嘢先啊，就唔好意思啊，各位，咁啊，又俾原先预定迟咗一个礼拜，咁啊出现同大家见面嘅，因为上个礼拜咧打风啊， 我哋录音嗰时终于打风， 系啦，所以就冇办法啦，所以我哋要褪咗个礼拜啦。咁啊，讲声唔好意思先啊。咁啊，先讲少少版务先啦。咁嗱，大家都知道早排啦，有单新闻啦，就有人弃置大量嘅 CD 啦，咁 啊，多利是啦， 见好笑嘅， 系啦， 系日本嗰边出事啫， 系啦，咁啊，但系嗰边出事，咁我哋又唔关你事啦，咁我就讲讲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咧，咁啊 team 啦，咁啊就喺频道上面啦，咁就开咗个咩嘅， 开咗个 post， 开咗个 post 嘅 Google 嚟嘅， 系啦，咁就系同俾大家可以就。一啲叫做，如果大家想係一啲攞一啲劇場本，或者啲想放一啲咁可以大家互相嗰啲傳教用嗰啲啦嚇，咁、我哋叫傳教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令到啲有需要嘅人係得到幫助啦。 其實而家就除咗 AKB 嘉年華之外咧，其實平超城啦，同埋Magazine 嗰邊嘅東方魅力啊，同埋佢哋嗰個主要嗰個羣組咧，其實已經放咗啲 post 上噶啦。咁而家嚟講都有好我啦。跟住另外有个朋友啦，都系放碟嘅。咁胶碟咧就本来今日咧就有即系录音呢日咧就有碟收嘅，即系有碟俾人，即系我有啲俾人嘅。咁但系因为我今朝实在太忙啦，都同嗰位朋友有讲声唔好意思，就俾唔到碟人。咁之后会补翻嘅。咁其实大家如果自己想话放碟嘅，咁你自己就麻烦你就去到嗰个网站嗰、那个 Google 嗰度咧。就是我俾條 link 噶啦，咁你就可以喺嗰度咧，就係、填你想放嘅碟，幾多隻，幾時有得放咁樣樣。咁啊，如果要嘅話，如果有人想要嘅，咁就即係 Facebook PM 佢，或者如果你知佢 WhatsApp 嘅 WhatsApp 佢咁樣樣，你自己安排交收時間啦。 我如果我嘅話，我就會通知大家，咁我幾時邊日會派碟噶啦。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就過嚟攞啦嚇。 係，我都係嘅，其實大家都係啦。咁其他自己交收就搞掂啦嚇。 係啦。好啦，咁我哋去翻去我嘅正题啦。 好。 咁先讲一单要远少少嘅新闻先啦。嗱，咁都总隔咗三个半月啦。咁AKB 总选完结咗之后，咁就终于都整咗个今年系第二年啦。 系 咁嚟咗个 AKB 总选感谢祭。 嗯。 咁都好似旧年咁啦。咁分开咗两个场地开演唱会嘅。咁一个咧就 系 喺幕张。 嗯。 咁另外咁圈外喺边度？圈外系咪好似我记得圈好似系环滨喎，圈好似系。 系啊，好似系。 系啦， 环滨就莫章啦， 系啦，环滨莫章啦，莫章嗰个 呢个都唔紧要嘅， 系啦， 其实都唔系好紧要，算。 因为圈内嗰个咧，好似系握手嗰啲会场嚟 嘅。系啊，莫章嗰个系握手会场嚟嘅，系嗰个国际展览中心展览馆。 OK， 系啦，咁咁喺圈内圈内嗰个演唱会入边啦，咁就系又分咗两场嘅，早场咧就系 under 至到去八十位嘅，咁就系总 under， 总之由圈内成员去到 under 位置。咁至于就晚场咧就系选拔 member， 咁而另外喺环滨嗰个咧就系圈外 member 嘅演唱会嚟嘅。咁我哋个睇下一啲嗱，根据旧年嘅惯例啦，咁圈内成员咧每人都有一首 solo 曲嘅。大家有冇边一首系觉得有少少有兴趣可以讲讲噶？ 我比较有兴趣咧就系阿 Sakura 嗰只咯， 系啦， 佢嗰只唱嗰只不協和音咯， 系啦， 最后屘佢不協和音， 系佢唱不協和 音，佢本身都不協和音噶咯。 算啦，有啲嘢瓜葛，冇啲瓜葛唔好嚟噶。跟住我记得啲伴舞咧，我留意一个 member 就系麦多塔，跟住听闻好似仲有Mickey Lin， Mickey Lin 都有伴舞嘅，所以后屘佢哋接啲 Google 喺 Twitter 定Google 拍攝，好似又貼嗰啲相話佢即係周身瘀啊成啊， 應該係圈 HKT 圈內 member 係啊， 全部都有同 Sakura 伴舞， 係伴舞係啦， 係啦， 咁就佢做主唱咯。咁其實我 overall 嚟講，我聽過啲即係嗰啲巡邏影片，其實都可以嘅，都唔會十分差嘅。 咁 有曬你 都唔係都跟都幾跟足佢哋嗰舉辦跳嗰啲方式嘅，所以啲踏落地啊跪落地嗰啲咧都真係認真跪落去嘅，所以撞魚咧係正常嘅。所以 啲見喺時喺 Twitter 嗰啲明白啊只腳傷曬。 系啊， 淤晒啦， 淤晒啦，沙姑娜都系只嘅淤啦。其实好多 member 都会淤嘅，因为你有时咧佢撞落，佢就真系好认真撞落去个地下咧。咁你地下冇弹，即系冇护垫冇成咧，一定系就会撞到只脚花啊，成啊之类嘅。其实举办嗰班 member 其实都可能都撞到淤晒，不过唔话俾你听啫嘛。 条裙长都遮住睇鬼到咩？ 哦，咁正常嘅，大哥，你佢条裙，佢条裙就系货你咁样做啫嘛。佢撞佢哋啲布质咧，其实都会比较厚啲嘅。其实你睇得出嘅。 系啊， 所以咧，佢哋货佢哋真系可能喺地下撞落去啊，嗰下咧就会有啲嘢射咗落去件衫嗰啲质料度咯。其实我都怀疑咧，佢啲衫入边咧，见佢啲质即系咁厚咧，其实可能有啲护垫啊之类咧，佢俾佢哋防嗰啲，即系撞落去嗰下咧，会有啲。即係有啲衝舒緩嘅作用咯，卸咗力咯，係咯， 出奇睇見都熱啊！ 係啊，佢哋睇落都熱㗎，嗰出曬汗嘅跳親到現場啲。如果尤其是户外咧，嗰陣時Tokyo Idol Festival 咧，佢哋其中喺大舞台又表演過一次嘅。咁嗰個表演嗰時咧，佢哋都係著翻嗰隻衫，著翻差唔多件衫嘅。所以佢都熱到。 所以睇下幾辛苦，所以阿小英佢哋， 佢出曬汗嘅，跳到 又出曬汗，又瘀曬咁 啊！ 真係。 阿小英嗰啲係好輕強嘅，佢件衫好薄嘅，係啫。佢唱《不如我》嗰陣時咧，佢著嗰件係白色衫嚟嘅，仲要好薄啲薄紗咁樣嘅， 紅 色嘅。 咁啊，肯定 紅色、黑色同白色。 紅色係嗰啲合伴舞嗰啲先係咯， 紅 佢就只佢就 只黑色係伴舞嘅， 係啦，佢就白色咯， 主唱就白色， 係啦。咁仲有冇其他？ 咁都係不協和啦嘛，同埋就係麻友嘅《Cotton》拉面啊，《Kimi Sasaki》嗰首歌。 哦， 係呢個。 哦，另外我記得咧，沙司咧係唱《西街街肉》。 兩首喎，沙司唱兩首喎。 我最記印象中，我其中一首，因為佢巡邏影片有播，就係播呢首《西街街肉》，咁所以喺現場係咁啊，係都幾熱鬧嘅氣氛。 《西街街肉》。啊，西哥系咩嘅？喺边个都有唱。 唔系佢 solo 噶嘛？嗰只歌，佢嗰次啱啱嗰个感谢祭就系佢 solo 呢只咯。 咪两首，佢唱咗两首。 我印象中我记得呢首系好 hit 到。 唔系因为阿 Sakura 嗰首不协和音咧，唱完之后又系俾人咧咁样喺度俾人串话又话唱啊举办啲歌又话成咧。咁但系咧原来咧佢唱嗰首歌嘅时候咧，咁后面大荧幕咧系有篇信息俾大家嘅。 咩啊？ 咁大致上的内容啦，就是说啦，我虽然我知道我份人是很有争议性的，咁但系亦都知道有很多人系中意肥我嘅，但嗰啲我唔会理嘅。总而言之，我选择性失，我选择性失聪，大家支持我嘅就听，大家夹我嘅，咁我就乜都睇唔到，听唔到。 好彩佢话中意听就听，唔中意听咪 X 听嗰啲嘢，似嗰只 feel 系 差唔多 只 feel 啦，嗰只 feel 啦。即系如果你要咁解释，都系都正常嘅，咁但系。佢寫就係咁嘅意思咯，咁所以咪揀咗呢首歌咯，因為佢有寫揀呢首歌嘅理由嘅， 係 啦， 好啊。 咁另外阿嫲有嗰首歌咧，嗱，其實佢首歌就係當年嗰套AKB 以 AKB 為藍本嗰套動畫啦，咁 AKB Zero Zero Four 的啦， 即係49咯 ，AKB 0049啊嘛， 唔係 咩？ 即係Zero Zero Four 的喎。 唔系0048， 零四八啦， 零四八咪0048咪敖田华年嗰个， 系啊， 嗰个 系啊系啊系， 四廿九系漫画嚟嘅， 四廿九漫画嚟噶嘛， 嗯， 系，因为嗰个就系一个系我睇过都叫数一数二烂嘅动画嚟噶啦，咁迟啲有机会我同大家讲讲啦，咁呢一首歌都系当年一首非常之出受到泛欢迎嘅歌嚟嘅，咁亦都系。我本人都好中意呢首歌，咁啊，即系叫做唱翻呢首歌都系对于我嚟讲系几感动的一件事嚟噶，系啦，因为当年呢首歌嗰啲 member 都已经走七七八八噶啦，咁得翻得两三个喺度， 真系走七七八八 啦。你讲而家如果唔埋班毕业埋，好似得翻阿三田麻央同埋佐藤书啫嘛，系啦，咁啊。咁另外啦，咁就讲完呢，咁又仲有冇啲有人想讲嘅？啊有啦啊有一个 encore 环节 encore 环节嗰度 麻友嘅失业单嗰只歌出咗啦， 嗯， 系咪叫十一月的锁链啊？定咩嗰个叫做？ 腳腳環啊，唔係即係嗰啲女人 腳鏈， 好似手，好似 腳鏈啊嗰啲， 但係腳鏈嚟嘅， 係腳鏈嚟嘅， 就打只腳度嘅， 係打嗰只腳， 就唔係監犯嗰啲腳鏈。 咁啊， 我係裝飾用嘅， 係啦， 裝飾嗰啲係啦。 咁啊，就麻友嘅專業單啦，亦都出咗啦。咁咁啊，叫做出咗個音源，而且早排 AK Bingo 咧，亦都有個畫面俾你，亦都有嗰啲叫 cut 咗啲圖俾 cut 咗啲咁啲幾條片段俾你睇下啦。大家都係一個都幾點講好咧？ 都幾令人感動嘅。 係啦，因為 因為始終麻友都喺 AKB 都生活咗11年啦， 係其實初心呢啲你哋 係啊，咁你最後一首一定有首 Center 歌嘅，依家就睇下佢另外佢自己嘅 solo 嘅追月歌睇下點啦。 嗯，咁啊呢首歌咧，咁啊初頭俾人話咁佢埋尾咁有個動作咧，就係話擺支麥咁喺個舞台上面啦。咁啊初頭因為我哋唔清楚件事啦，咁啊就。咁呢個動作，因為我哋話會唔會快咗啲咧？咁後屘睇翻啲資料，原啲場內影片，原來係本身係嗰個舞步動作係需要咁樣做嘅。 哦 ，OK， 係 啦，咁 即係好似封麥咁嘅，係啦，非常咯。 即係佢叫做 即係擺低支麥當係封麥， 將自己嘅偶像舞台又捨棄啦，咁啊真嘅自己咁樣咯。 哦，咁樣樣，咦？定係遊街唱初日喎？ 係呀。 哇！咁俾面，咁俾面嘅拍过游记啊！大家都 N G T 啊，大佬。 啊！重振朱嘢来系又系嗰首歌。 哦，嗰只赤色嘅古装鞋啊嘛。 唉，真系好睇。 跟住啊，哦，江田奈奈唱《流回来之声》，即系 S T U 嗰首。 系啦， 啱啦。 O K， 唔系最得意咧，黄山由衣咧，佢系唱《灭绝黑发少女》咯。 系啦 ，solo 嗰只。 但系《灭绝黑发少女》嗰啲伴会系 A K B 咩版嚟噶？ 咁华山由衣以前都系 N A B 一轮噶嘛？ 系 N A B 一轮噶嘛？ 系啊，咁所以 O K 嘅都 系啦。 哦 ，O K 啊 ，O K 啊，几好啊！廿五首歌连埋 encore。 系啦，咁啊，就我哋就飞一飞咗去环奔登啊，睇下嗰啲圈外 man 把先啦。 好啊， 咁圈外 man 把咧，咁就系咁就会公布咗80-100名嘅成员啦。咁啊，就边有边20位成员咧？咁啊，讲啦。咁啊，有我哋顺住个排名落啊。 啊，顺住 你报咗先，报咗先，我哋先再评。 好啦，81位来山明，跟住82位青木即再落啦，直落一个我唔讲排名啦。秋吉优花、神志濑结衣、中野郁海、日高优月、夏野由贵、木本花音、成为李子、齐藤真木子、深川武子。我得争 ，Tiba 嘅我得争，我个后面嗰啲日文都唔识读啊吓。跟住就北野流华、小崎彩奈、金田美奈、天八嘅谷川圣、山田彩美，跟住大家志津香、矢野成美同埋川重幸奈。 川重幸奈100， 又系战底， 又系战底。 旧年总选又系战底， 但系旧年系入咗百。80位啊嘛， 跟住100戰底嗰啲大镬啊！ 正常，唉，算啦。 佢跌咗成30,000票，应该冇人印象中冇记错嘅话。 唔系，边系30,000票？ 3,000票， 三千， 因为旧年系首名13,000啊嘛。 其实系自然流走咯，自然流走。 唔系，我想讲翻少少。咁就其实来三名就最唔抵嗰个嚟嘅，因为佢同80位咧 争 好少30张票。 年年咁上下噶啦，年年 系啊，争30张票。如果佢有多31张票咧，佢就应该上到80位啦。 系啦，咁啊，即系踢黑烂就落嚟啦。 系算啦，有啲嘢既来之则安之啦。 甚至嗱，杰伊又 喂，芝娜跌得坚喎，芝娜又 芝娜跌坚啦。旧年都有上台去下厕所啊，今年就系都。咁你就咩都冇。 话咗阿添你啦，办事不力，应该宣传多啲去厕所嗰啲招数啊嘛。 系应该。 等你有一去睇佢去下厕所都好啊嘛。 系啦。 所以去下厕所有得睇啊嘛。我尽咗力㗎啦。 一票啊嘛。 点知一票啊？10票。都算系咁啦嘛。 系算啦。 系尽咗力㗎啦呢啲。 咁啊，但阿秋吉又系喎，秋吉又跌咗落嚟喎，秋吉又系，旧年系圈内 嘅。嗯。 系啦，咁啊，另外阿中野郁海啊，争少少啦，中野郁海真系 都系争少少， 中野郁海迟迟都争少少啦， 都要争几百票， 冇办法啦，咁始终呢啲都争紧啲噶啦， 佢不受保系咁啦。 我反而我估唔阿夏野由贵嗰啲就系咁，就系争啲啊，又系佢。我反而我估唔到木本花音跌得咁犀利， 咁正常嘅大哥，佢始终都系喺即系喺 AKB 咁耐，依家佢个位置啊，即系又上唔到去，其实都睇到。 SKE 啊嘛， 木管花音系咯。 听到你话咩嘅？ 唔系啊，即系木管花音。我讲紧佢嘅位置，依家佢又唔系萝莉，即系正如我哋之前喺节目讲，佢又唔可以做萝莉，但系佢如果要做成熟又做唔到啊。 系啊， 所以佢 系 好卡啦个位， 好吊鬼个位而家。 系啊，所以好卡啦个位，所以好。即系上唔翻去正常嘅，因为佢位置真系依家好尴尬喺呢个部分。 加上喺近排听闻握手个对应都冇以前咁好咧。 嗯， 咁啊系咩噶啦？ 系争啲噶啦。 森川武子又呢个蠢材。 嗯嗯 嗯嗯。咁啊金田美奈、菊川成、山田菜菜系咪？阿丹拉米其实唔错嘅，丹拉米讲真句真系。 嗯 啊！又 百 事 不力 啫， 唉，百病不是不力。齐，即系木子喺呢个位置，简直好天理。 唔系调其彩，调其彩，上年之后入咗78嘅，今年佢都跌咗落去。 系啊， 所以又系 upset 啲。 嗯，大家姐又系咩啦？大家姐，大家姐先至坚唔抵喎，大家姐。 唉，算啦，大家姐都冇办法噶啦，啲票我唯一的票都俾埋佢啦， 即系尽晒力噶啦已经啊， 我已经尽晒力啦。 大家姐系直头点讲咧？佢啲票系定死咗噶啦，佢 一 万 票 喐噶啦， 唔会啊，冇啊，定死咗好耐啦，因为嗰班饭都系嗰班饭，由此都系嗰班人嚟啊，冇增长过啊嘛，基本上。即是多了少少女犯，但问题佢嗰啲女犯都唔系好吸发到依家嘅选票，所以佢嗰啲票咧一万票咧已经顶晒窿噶啦，喺我眼中已经。 唉，我另外我有另外心痛某啲，哇其他嗰啲 member 一百之内都冇，唉 算啦。不如唔好讲呢 part 啦。 好啦，咁 讲完都越讲越心伤， 讲完嗰啲仲唔开心啊？ 讲仲唔开心嗰啲嘢先。 咁啊嗱，咁讲到中宣感谢祭啦，咁咪依跟住即系要讲一讲咧，就系呢个啦。唔系啊，呢个 member 咧就冇参加中宣嘅，咁啊就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咁啊，就真系 就 NNB 系啦 ，NNB 喺大阪又开周年 con 啦， 系啊七周年 con 系啦，咁啊好衰唔衰咧？咁今年又要计埋，跟成埋啲两三年前啲不良传统啦， 系啊， 咁啊计成喺NNB 嘅周年 con 上面宣布毕业，咁啊边个咧？就系始创 疯 子 啊， 天美发版。到你發誓下， 唔係我開頭我唔知嘅，咁啊有個好老友啦，踢我，咁啊你踢我一定要睇啦，咁啊瘋子畢業，咁啊話咩啊瘋子畢業唔乸係嘛，嗰只啦， 我都打咗個突喎， 咁話哇唔係啊嘛，瘋子畢業，啱啱先睇完佢香港演唱會啫喎， 啱啱係啊， 哇跟住硬都突埋我咩料啊大佬，跟住我跟住加有啲 upset 啦，咁啊跟住再。再睇下啊！好彩有抽啫，好彩有抽有中啫， 系咁都好，仲有机会 咯，一张大把。 系咁，你都要见噶啦， 我惨过你啊，大佬！ 嗰张嗰块，我话俾你听，嗰个飞咧，其实真对我嚟讲得来不易噶，其实 或者 咁 呢啲咪后我哋讲啦，明白噶啦。 总之就唉，真系见 即系有得见就见啦，系啊， 见啊，大佬唔系咁容易噶，师傅， 唔系冇，应该冇机会嚟香港啊，最重要乒乓系 唔系冇噶啦， 冇噶啦， 佢就话。佢就話有機會話未必喺娛樂圈， 因為佢又話佢可能會同大家再見， 未必會再見面。 然後知即有機會會 引退， 有機會會引退，亦都有機會喺吉本，即係做搞笑。咁做搞笑嗰啲，即係等於係邊個啫？你婆婆啫嘛，佢有冇喺電視？ 唔係，但如果佢咁樣講嘅話，我覺得退出娛樂圈係應該會係成定局嘅。 咁就大镬啦， 因为佢咁样讲咧，未必有机会再见嘛。如果你做搞笑艺人，都仲有机会有，即系喺舞台见到佢啊嘛。即系如果你话有机会冇，都唔会再见嘅话，其实佢真系可能有退出娱乐圈嘅机会比较大嘅。 咁就大啦， 系啊，大啲嗰啲噶，唔系睇下点样先啦。 而家未嘅，而家未走嘅，出年先走，三月先走。 咁我又惨咧，我抽， 但系就抽，但系抽唔到噶啦。话俾你听，我可以话真系抽唔到噶啦。 依家冇啦，一定冇。 本身都唔系。 都唔系差嘅， 都唔系差噶啦。你仲要咁样样怼埋去，你临尾食个标个美会，大佬你仲唔癫啊？ 因为你其实 NNB 咧，依家即系阿 Miluki 走咗之后咧，其实山管彩一定系 number one 噶啦，跟住就阿八间已经谂咗套 我估嚟 number three 应该如无意外都系痔疮风子噶啦。 痔疮或者吉珠是打过噶。 吉珠唔系吉珠都未必咁多人。 吉珠未咁多， 未咁多噶，呢系女犯多，但系问题佢经常性都系好凶。因为我有一次检，我讲点解我觉得佢咁凶咧，就是、有一次去我去唔知道去。握手唔係嗰日合照會，我記得我去簽 CD 嗰時候，我係喺遠方望到阿吉珠咧，係不停咁喺側邊咧係簽緊佢嗰啲嗰啲叫做 checky 嗰個側邊要畫嘢嘅，要寫啲 message 嘅，佢喺側邊已經係咁撩，係咁撩，係咁撩，但係全程 CD 嗰條巷嗰條龍係冇人行過去嗰邊嘅。 OK， 所以佢嘅人氣其實我喺我眼中，我覺得我可能。就唔得咯， 瘋子都 係窿曬個樣佢。 咩？唔係佢耷低頭係咁簽，係咁簽，簽咁簽，冇係完全係冇係完全冇人係去揾佢簽 CD 嘅。唔係啊，佢冇人揾佢簽 CD， 因為我喺隔兩行望住佢噶嘛。 真係唔掂喎，咁搞法。 因為你我嗰個 HKD 都仲有見到有一兩個會過去同佢簽埋 CD 嘅成啊嘛。咁我跟住再望瞄一瞄，我排緊隊時瞄一瞄嘅吉珠嗰個位，佢係咁簽嘢嘅。 OK， 所以佢係真係，我覺得如果你話 AMB 如果仲要靠佢嘅話，真係會幾大鑊。 嗯，我就出年嗰、那個。握手会啦，知道之后我即刻因为我抽握手会嘅时候咧，咁其实阿疯子咧系得翻第二步嘅啫，我第二步嗰阵时咧，我又要有 Sakura 嗰个舞台 show 啊，同埋有几个 member 嗰啲握手会成啦，我唔谂咯，我即刻我抽咗先啦，最多我到时我放喺 Sakura 嗰个舞台 show 嘅啫，我讲真嗰句， 系啊， 系啦，仲有机会见啊嘛， 但系死晒。 唉，算啦， 真系睇舞台 show 啦， 真系 咁你跌埋心水睇舞台 show 算啦。 唔系因为其实佢本来佢仲有系第一部嘅时间咧，佢有嗰、那个咩嘅，佢个猜拳嗰个咩呢个 man 把嗰、那个即系猜拳四强嗰个舞台嘅。 系， 但系嗰个舞台因为我啲咩握手个 man 把咧，我已经抽咗几个，我唔够胆搏，因为我惊唔够时间。 嗯嗯， 所以我第一嗰个冇抽，咁但系问题我抽咗啲之后，我发觉都死晒。抽唔到啊，疯子嗰啲 哦，咁就 唔系都正常嘅，但系如果我玩法咧，我都检都会抽晒，搏一搏睇下有冇机会，睇一二步其中一步中咯。 唔系你咪再反再抽，得翻两步。 系啊，到时再反再都有机会再抽。 你再反嗰阵时，如果再搏嘅话，睇有冇机会咯。 系啊系啊，呢样嘢再反，到时再谂。 吓咁啊咁啊，喺疯子嗰度有一件见啦吓，不过跟住有一單嘢咧，就 前啲睇下有冇時間講下關於瘋子啲嘢咯，可能 我有時間講瘋子啲嘢嚇，佢都幾耐人尋覓嘅都 係啊，耐。 因為我嗱講咗一句，我覺得佢悲劇嚟嘅，我覺得佢個啲排位係影響對佢嘅睇。 悲劇， 悲劇啦，人間悲劇添啦，即係 佢本身已經一個悲劇人物啦，鬼窮。 呢啲遲啲就講， 呢啲可能再講歷史嗰時再講。 呢一單咧就唔使去日本嘅，台灣嘅啫。不過台灣都似乎好似大鑊過日本咁樣。 係啦，飛過我哋跟住飛過台灣啦。 咁啊， 唔係真係飛，即係話可能到時睇下依家講一講台灣呢壇嘢啫。 係啦，咁啊嗱，因為啱啱講到瘋子啦，咁其實瘋子咧有個咩？有位朋友咧。咁啊，就系之前都系 NMB 噶嘛，咁而家又唔系 NMB 噶啦，改咗 NGT 噶啦。 哦，嗰只咁样，嗰只咩木咩油咩几啊？ 系啦，咁啊，阿疯子嘅呢位前辈咧，咁啊嗱，就喺11月11日啦。 嗯， 咁啊就会联同两位文春组成员啦。咁啊就会喺 本身就系文春组， 系啦， 文春组啱啊。 咁啊就系会喺台湾，咁啊就举行握手会嘅。 嗯 啊。咁啊嗱，就啊嗰日啊就去。叫百力之日啦，日本人叫做我哋就叫光棍节啦， 光棍节 系啦，11月11日，系啦， 算啦，光棍节咧都系孤棍 嘅。嗱，佢而家听闻咧就有个咩抽奖，咁有啊可以去睇日本公演， 仲要包埋机票， 机票、酒店、连食宿。 哇，呢个真系大 镬，系啊，大镬噶都唔知包几日咧。 唔系，因为嗱， 咪三日两夜咯， 三日两夜 咁大。哦，多谢佢真系。 嗱，因为就咁样嘅啦，本身咧佢嗰个就公布嘅时候咧，咁其实就乜都冇嘅。咁后屘喺就再公布嘅时候咧，咁就话个握手券又冇限制嘅。咁但系以我所知咧。 阿帕木游记其实一出已经敷晒噶啦， 梗系啦， 咁应该系阿子源同阿老咪嗰啲系卖唔晒嘅啫， 应该老咪卖唔晒， 应该最重要乒乓老咪卖唔晒， 系啦， 系啊，其余我估萨斯都唔系争好多， 应该唔会争好多嘅啫，咁啊就叫做开放上限嘅。 台湾嚟讲，两个系平牌噶， 平牌嘅， 两个平牌噶，台湾嚟讲， 如果平 好犀利噶，台湾都 系啊。咁嗱，咁跟住咧就。在公布完之后呢，亦都公布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在买 goods 的时候呢，亦都你是有得抽奖的。 是。 嗯、好像买成 set 才能抽的。 是。不是还要成 set 再加握手券每个名牌一张。 是啦。那你就你才是有得抽 奖。不是，其实他不是成 set 的，他说要买够3900台币、 哦 okay、 就有得抽奖了。 差不多成 set 啦。 是。那你要差不多买成 set 的。 因为你1000元一张嘛。啊，1000元一张，三张3000，跟住加多几百，3900 OK， 系啦， 即系三张，即系咩咯？ 即系你最少要买三张握手券，再加少少股市咯。 咁啊就会公布咁嗰啲，例如你喺抽奖，咁你咁抽奖，咁你可以同啲 member 咁啊 check 啦，咁亦都系可以亦抽，如果一个大奖就系去日本睇公演嘅。咁、嗯、但系嗰阵时讲得唔清唔楚嘅，咁我哋话咧倾嘅时候咧，咁其实你话抽奖。咁你但系問題，機票就一定揾啲自己票，其實冇意思嘅喎，係咪先？咁講真嗰句， 都唔係噶，睇下啲你睇下嗰場公演吸唔吸引啫。如果你嗰場公演係新蛋仔啊，撲到去啦， 唔係啲人都係 好難啊，新蛋仔。 我講啫， 呢日嗱， 唔係呢人都係啦。咁但係你其實若果係嘅話，咁其實我會覺得個吸引力始終係爭緊啲嘅。 嗯， 但我估唔到佢第二日咧，佢就同我又話包埋機票酒店。哇！咁就成件事又唔同曬咁，唔講法噶啦， 爭好 遠，咁真係 咁你真係叫大獎啦！呢、這個 係啦，呢、這個真係大獎嚟啦。咁啊，咁啊，三位都叫係各團嘅老屎忽啦嚇， 真老屎忽 係啦。咁啊，今次喺因為我哋啊，因為喺公司公佈咗之後啦，咁我哋都有唔少人走去台灣嗰邊問過會唔會嚟香港啦。咁、答案就唔會嚟嘅。 唔會啊！ 咁啊，我哋咁應該就估計同同 TPE 做曬有關嘅。 有啊，因為而家 TPE 嗰邊咧就收曬人㗎啦，已經咁、就嚟緊。嚟緊11月嗰次咧，就應該係見嘅，即係正式見傳媒。咁所以咧，佢就安排佢三個嚟係嗰邊就做 細嘅， 要做細， 係啦， 就順便就介紹咁多位俾大家咁樣咯。咁蘇花而家未，我冇睇咁清楚 TPE 而家有嗰啲乜鬼嘢成員喺度？ 未㗎，未公布㗎， 未公布嘅，係 因為未公布啊，所以未睇啦。 因為依家嗰啲研究生咧都要再選一次嘅，所以佢哋有機會落選嘅。 選幾次㗎？ 唔系都要， 因为而家先收晒啫嘛。 依家收晒，依家好似就快面试， 系咯， 好似面紧试噶啦， 面紧试。 要分三轮噶嘛，佢最低限度要分。 系。 咁啊再搞，再睇下点样样，即系11月嗰阵时先见到大概有啲咩人咯。 系啦， 咁同埋而家讲真喺边度做都未，即系台北边度开个剧场都未知。 但系依家又话有消息咧，佢话 TVE 咧会做个 VR 嘅， 系啦 VR 嘅公演，哇咁就可能有啲少少期待啦。 我会觉得观望先咯。 我唔知佢个 VR 公演系咩嚟嘅， 系 佢可能系创呢个咁多对 4TX 都冇嘅， 系啦 都冇。 可能今次就为咗 TVE 而做一个咁嘅公演， 佢可能 所以可能有啲新嘢加落去，可能就会。因为肥秋其实有提过咧，未来嘅表演咧要有啲VR 嘅情景，唔系要有 VR 嘅元素喺入边，所以先令到大家会有可能增加咗啲 现场感 或者诸如此类咯。 咁咪睇下个乜嘢咯。跟住不而家最紧要睇下就系 TPE 嘅时候，我都睇紧，但系睇紧呢啲情况嘅，因为其实在九月的时候呢，他们都整个台湾都周围走，即是西门町又走，台南又走，台东又走， 台南 花莲 全部总之台整个台湾 走晒去宣传啦，大学啊那些都so far都在大学啊那些都找到一堆 的人啦，有兴趣加入啦。咁其中一个星二代嚟嘅，我唔记得个星叫咩，个星一代叫咩名，所以唔知道星二代叫咩，系 唔紧要啦。 岁有一个， 唔系，但系佢 O 夸嚟讲，佢都系靓女嘅， 靓女嚟噶，好靓，好靓个吓。 不过唔系星二代大晒嘅，咁啊可能 fold 嘅。 因 为 我有个 Facebook 有个朋友系台湾嚟嘅，佢、都走咗去欣赏。咁但系我唔系，我同佢讲咗有啲咩消息，你唔好摆上嚟，因为之前大陆嗰坛嘢试过有人因为 po 咗话你嗰啲叫面试通知咧即炒。 系啊， 所以我叫佢你嗰日我同佢讲咗，你唔好再 po 上嚟啦。咁大家你知你自己就算数，咁睇下到时见唔见到你嘅啫。 系啊，见到就见咯，见唔到就 见到咪相认啦。嗱嗱嗰只嗱，如果时间许可嘅话，咁我哋睇公演噶 TBE， 或者有握手会都会过啊。 都过噶，点会唔过啫？ 我咁近系咯， 因为唔系约，其实佢嗰日我想冲噶呢个握手会，但系 冲啊， 唔系 冲 啦，你唔系。你星期六嚟啊，因为咧跟住嗰几日我就放假咯。 我嗰几日啊，我都唔得啦。 唔系，因为我11月13至15号我放假啊嘛，十二星期日嚟噶嘛。如果你12至15号啲日子夹，我冲过去啦，但系问题唔得啊嘛。佢鞋都要加11月11号。 我话15号，我话16号去日本，我冇理由去完台湾翻嚟，啰柚未坐热，我就赶紧 project， 我翻未坐热，我就飞去日本。哇！到时我惊去日本，唔系去台湾省唔紧要，我翻香港白馒头。日本省先大镬啊嘛！大佬，我仲要去京都，我仲要去握手会，大佬，我仲要见丰子最后一面，大佬。 咩、哎？我哋嗰阵时咧话，我好似阿添，你复答复得好搞笑嘅。 咩 我话喂阿添，喂大使啊，快闪过去啦！你嗰阵时抽唔到啊嘛，跟住你 我就我咪讲过呢啲咯。 系啦，跟住你话我惊我唔系。我唔系快闪去台湾，我快闪去医院啊！嗰阵 梗系啦，真系散噶，我试过，我试过噶啦，我试过唔够，我试过翻喺第二度翻嚟，喺北京翻嚟唔够24小时，突无端端黐线嘅飞去首尔啊！哎呀，攞命，点解唔系直接飞咧？即系咁样。 好啦， 麻烦啦，总之就 好啦。咁我哋呢一 part 就到此为止啦。咁我哋跟住就听首歌翻嚟第二 part 啊。 好。 好啦，各位听完歌翻嚟啦，跟住嚟到第二节啦。嗱，跟住第二节咧，我哋咧就飞咗另外一边，咁啊减少两个数目字，咁啊讲下 46 啦。 咁啊减少两个 number 啫。 系啦， 系啦，减少两个 number 啦。 减两 精彩啲 啊嘛。 系啦，咁啊嗱，先讲下呢单新闻先啦。咁其实都叫做都有啲日子噶啦。咁啊嗱，早排啦，咁啊都乜都同台湾有少少关系嘅。咁啊早排咁啊公布咗啦。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啦，咁啊将会拍日文版，咁而另外日本版嗰个女主角啦，咁啊决定咗由奶团嘅啊齐藤飞鸟，咁啊就主演嘅。 O K 啊，几后生 ，O K 好啊， 好过白石麻衣做啊， 唔系咁应该唔会白石麻衣做嘅。 始终 我 揾你学 生 啲啊， 唔系我想讲啊七仔啊， 我知道西川七奶啊嘛， 西川 七奶啊嘛，系啊西川七奶其实都系大热嘅，因为嗰阵时咧啲网民预测咧系呢两个，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西野七奈是比較適合的，因為他可以由中學生的年代做到大學生的年代都可以嘛。反而柴人基料咧個樣咧，只可以去停留在依個中學生依個階段咯。 同埋柴人飛鳥有少少 cool 地咧，其實又唔係好啱嗰個角色。不過 啊，唔係嘅，佢笑起上嚟咧都 OK 嘅。Okay. 其實我 話曬都叫日本三大美少女之一啊嘛，而家 係啊，三係啊，佢係都係靚女嚟嘅，其實。即系颜佢听出名系颜细嘅，同阿颜大嗰个咧，即系阿真夏咧，系两个好极端嘅人嘅、啊。一拍埋佢咧，系好比较得到边个面细边个大。 梗系啦，出完真夏咁紧。 系真系而家同佢啊嘛，所以有一个最细嘅颜值同最大嘅颜值喺度咯，喺奶团嘅 46 嗰度。 咁而家开始拍啫， 拍紧噶，已经开始拍紧噶啦。 咁就出年上咯，咁最快都要2-3月啦，估计。 未必，应该要可能要11月左右，因为通常日本戏咧，唔知点解咧，佢会拍完之后咧，差唔多要等一年左右佢先上画嘅。 沉淀咗，要沉淀啲排。 差唔多嘅，好多戏，我 around 我最少都要等9个月，最多要等即系最多可能年几都要嘅。 唔系因为日本嗰啲佢编佢嗰个排嗰个咧，拍个期排得好 好 慢 嘅，系好慢。因为佢有啲戏咧都会，即系我讲翻少少历史咧，其实有啲戏咧可以做足一个月嘅，或者如果 hit 到咧，可能做一年都唔会落画嘅。 见过地方咁大， 我见过 你周围走 系啊，你一年内咧，你都仲会喺某啲地方咧见到嗰套戏仲会上画嘅。 二三轮咯。 我上 都唔系二三轮噶，佢当咩噶？ 嘅时候我。啊！海贼王嗰套剧场版都仲做紧，但系出咗 DVD 咯， 唔出奇啊！ 系唔出奇噶，所以有啲嘢 over 咯，可能都 要自己做翻都唔出奇。 有啲系有啲旧戏院，有啲可能仲即系仲套戏仲收得，所以仲会继续播。 嗯， 但系只系可能场数就会越嚟少咯。 啊！要睇下点样搞，日本戏院多可以去睇下，有啲人 你可以试下睇下。 有啲人去戏院可以睇烂餐，可以当一个旅游观光嘅， 都可以当一个观光旅游、啊。因为我第一次我即系、就是、我为第一次入戏院咧，就睇阿紫原莉乃嗰套主演嗰套电影嘅、 啊。 因为嗰阵时点解要买张紫原莉乃嘅飞咧？就因为佢做 promo， 我见我 friend 喺日本买。就好似、 okay. 好似唔知九，佢话好似用980 yen 到就可以买咗张佢啲叫前售券。咁、我跟住就，因为我知道佢几时上画啊嘛，反正我过喺日本咪上面睇下。 哦，我换咗佢啦，平好多， 平好多。你一般嚟讲喺日本睇戏都 over 都消费贵嘅，都要1500 yen嘅。 1500啦，1500甚至1800都有咯，睇 差唔 多。差唔多啦，大概。 系跟住我又睇过 SKE 啦，嗰个 documentary 啦，跟住 NNB HKD 嗰次 documentary 咯，所以 嗰次我同你睇啦。 系，我同你睇咯，但系你迷路咯，做咗迷路机咯。 OK， 系呢头 啊，大 啦吓，因为始终阿齐唔系，如果系飞鸟播，系我有兴趣睇嘅、 可以睇下嘅。 因为原版其实我冇睇过噶， 哦，都 系啊， 原版 唔紧要啦， 因为 其实原版唔睇好啊，冇包袱啊， 系啊系啊， 因为咧嗱，其实我睇个简介嘅时候咧，我觉得只不过喺我觉得就系、是。 你只不过系一个男仔喺度炫耀紧自己沟条女啫嘛。 系，其实系噶， 系仲要沟唔到啊，仲要明 系沟唔到嘛。 系咯，咁所以但系我觉得冇乜兴趣，冇乜意思啊。喂，咁但系问题，若果系飞了，因为始终够晒个样吸引我，佢系飞了个样吸引到我睇咯。嗯、 其实呢啲爱情电影咧，最紧要系两样嘢嘅啫，女主角、女主角同埋女主角。 系啦，唔、啊、系个男主角都 男主角要 都男，呢、這个男主角好挫嘅， 男主角要唔系男主角要睇其要睇题。题材啦，有啲就要好好宅嘅，有啲就要好靓仔嘅，有啲就要好靓仔都要扮宅嘅。啊，譬如我最中呢块我最中意睇嗰出戏一样啦，那个男主角都好宅，但其实好靓仔嘅嗰、那个。 OK OK OK， 咁样啦。 好啦，喂，咁呢度讲到咁上下啦，我哋要转去第二个啦。 系个国 家啦，国家 绿色版，绿色版就啊， 呢、這个交俾你啊，呢、這个我又唔识啊，呢、這个 金泉游惠都唔识。 唔系呢个金泉游惠识，但系问题佢啲料我争啲，我争啲。 金泉游惠嗱，大家都知道佢终于翻嚟啦，休息咗四个月。 系啦， 咁啊，都见到 都逐步翻嚟咯，开始 啊，逐步翻嚟啦。咁就 啱啱最近佢有啲 music show 啊，都出翻嚟表演啦。 出翻嚟啊，琴日出翻嚟都叫唔错，一 同埋AKB show 佢应该AKB show 系第一个出翻嚟嘅节目嚟嘅，即系唔系正式读。即系唔系叫系系唔系叫正式喺电视荧光我见嘅，系应该系属于叫做正式喺正式喺自己出嚟表演嘅电视节目嚟嘅。咁、 okay, 其他一啲音乐节目咧，因为可能录影啊成啊之类咧，就可能再就冇 AKB show 咯。 先至系正式嘅第一次， 即系正式叫出翻嚟见喺荧光幕见大家咯。 啊，其实佢都几惨嘅，佢。首先嗱，佢之前其實咧，佢係地下 idol 嚟嘅，就拍叫拍木油井，好得意嘅呢個名，呢個油井即係音就一樣嘅， 知係脂肪嘅，等係脂肪， 豬油泡成 啦，啊咁成啊咁啊咁咧就睇嗰時佢有佢嗰對咩唔知咩 smile 啊，食 love smile 啊定咩 smile 啊？ 好似唔係貓， 貓乜鬼嘢咁啊？啲地又係啲即係嗰啲叫做 地下 idol， 地下 idol 啦，呢啲 咁佢咁咧就睇翻當時咧佢嗰個對應係非常之好。我最近我有一日咧，我睇翻有嗰啲網民啦，就放上去放上 YouTube 啦。咁啊睇翻佢當時就係阿金泉由惠仲係拍木油井嘅時候咧，咁就係簽名，即係簽碟嘅簽 CD 嘅簽名咁樣啦。啊，唔係簽 CD， 簽落版簽落啲簽名版嗰度。 係啦。 咁咧同嗰個 好似畫嗰啲瓷花顏啊嘛。 嚇，就喺瓷顏嗰啲啊嗰啲嘢啦，公白公仔啦，總之啊，咁咧。哇！同嗰、那個啊，嗰、那個大叔咧，嗰、那個、飯大佢大叔大叔 都唔似大叔啊嘛！ 阿哥阿日卅歲到啦，睇下款 卅歲到啦，你預佢係咁上下啦。 我另外嗰條片嚟㗎， 啊可能係 你可能睇定嗰條片。 咁就哇都對應啊，啲咩笑下笑下咁樣樣咧，都係對應係好 nice 嗰只嚟嘅， 其實佢喺舉辦都係出名對應好嘅亞盛會嗰啲反應度， 咁樣。 因為我聽翻嚟啲 report 咧，佢啲人聽翻嚟嘅消息，其實都係一貫唔錯嘅。 啊，佢一個係啦，咁睇翻呢啲又唔錯， 即係有求必應嘅，幾乎 有求必應啊。 嗯， 咁跟住就唱歌又非常之得啦，佢有經驗啊，非常之得。咁跟住佢後來佢離開咗嗰對嘢之後啦，即係自己即係畢業之後，其實畢業之前咧佢都拍咗 DVD 嘅，但係個 DVD 又炒到好領貴嘅，五萬一隻都好乸貴，或者幾千蚊一隻 DVD 喎，咁就嗰時拍落嘅，咁就係、是又少啦，又呢個炒啦咁樣樣， 一定炒啦， 炒肯定炒， 一定炒啊！ 千百英嘅嘢炒三千、五千百英、五萬五千英黐線，跟住後來佢就走咗啦。咁啊就參加咗個都係 Sony Music 搞嘅一個 Idol Festival， 類似，但係嗰啲係類似比賽，即係超級巨星嗰啲。 係類似超級巨星。其實依家秋元康同電視台都搞緊一個類似嘅咁節目，即係都係一個叫做 idol 嘅擂台戰咯，係啦， 係嗰啲嘢，係嗰啲。咁啊，齊藤京子都有份嘅，即係兩個，我唔知道當時相識未啦，應該未嘅， 應該未 啊。咁就之後先加入佢版嘅。咁其實睇佢自己由嗱，睇佢自己由佢由舉辦，佢已經有一個同普通其他唔同嘅。嘅成熟度喺度啦，佢本身已經，因為佢本身有 idol， 即係已經係有 idol 底噶啦，已經做咗， 所以佢其實係 即食能力強咯， 即食能力強嘅，即戰力強嘅，同埋佢唱歌本身，佢有佢本身係吹笛噶嘛，佢又唔係吹西式風吹笛噶嘛，咁又變咗佢都夠氣嘅，夠氣唱歌嘅。 咁雖然吹笛冇吹吹風咁含行咁，但係都要花時間去吹噶，都要練氣噶，咁係咪先？即係用口部吹嘅係嘛？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唱歌啊嗰啲嘢，其實一比一般 idol 嚟講啦都係夠氣嘅。咁就同埋佢喺電視即係其他啲其他啲 Kita Kakena 嗰個節目啦，咁佢都即係都。好得意啦，成日笑啦， 咁啊俾咁同埋佢阿哥都几有特色啦。 啊， 佢阿哥， 佢有三个阿哥噶， 我知道， 有三个阿哥噶，系啊，佢三个阿哥噶嘛，佢 其中 佢最细噶嘛， 佢最细细妹嚟噶嘛，佢有个三。佢有个三哥咧，就成日怪叫啊嘛。佢跟住有一次咧，就打佢直叫打去屋企啊嘛。跟住佢阿妈接完之后，就阿泽唔知泽布定阿土田咧，就叫佢阿哥三哥出嚟啊嘛，就叫他怪叫一下啊嘛。 啊， 哇，又好笑， 系啊。 其实啲嘅 Kena 有一集系讲 有一集玩 呢样嘢嘅，玩家族嘅。嘅爆料 好早啦，嗰、那个 都早噶，都早 早噶早噶、嗯，十集八集到十一二集到嘅， 唔系廿集到 廿集啦啊！ 依家101啦， 101啦而家啊，咁今晚播101啊， 102啊，下集系102。 咁所以其实咧，你睇下佢即系有咁本身有个即战力啊，对人又咁对人又咁好啊，嗰啲成啊啲咁样咧，所以就慢慢其实佢都前日开头都企下平手隔篱啫嘛。 系啊， 佢都系俾平手隔篱咁样样， 平手隔 阿轮子咁样样， 系 啊，隔篱啊，最多第二行咁，都系中间位， 系 都喺平手后边、嗯， 都一直 keep 住喺中间位，唔系一就是、第二行噶啦， 系第二行嘅 center 咁啊，第三行、第二行 center 咁样咯、所以佢一路咧都系即系叫做气氛都好重下噶嘛，气氛系好重噶佢，又样嘢都搏啦，跳舞又搏又。搏命啦！阿平手都话好中意，好中意佢有一首歌话好中意佢，佢有一个佢个舞步系跌落嚟嗰下啊嘛，即系挨落嚟嗰下咧，佢阿平手话好中意佢挨落嚟嗰下好靓啊嘛，又有带啲哀愁啊，又带啲悲哀啊，讲到好正咁样嘅， 好似有今生无来世， 今生无来世咁，平手讲到好正噶，好靓嘅，咁啊，同埋佢仲有个节目嗰度，佢个娱乐性够嘅，比得上又比得上阿柯德拉拉嘅，即系 即田奈娜。 即田奈娜唔使讲啦，咁佢摆明系综艺噶啦，把声成个小生咁样啦。 但系 金泉都唔弱， 系啊，金泉都唔弱嘅。不过佢嘅路其实就唔系走呢个路线嘅，佢应该系走才女路线， 走才女噶嘛， 即系有多才多艺啊咁样嘅。不过佢综艺又走得唔错，其实 综艺走得唔错， 所以佢 意外地唔错咯， 系意外地有 gimmick 嘅。 啊，佢俾人叫做 Gala Izumi 啊嘛，即系。即系话嚟 Gala 咧，即系喐下就笑，喐下就笑嗰啲咧，即系如果电视嚟讲，即系等于 呢个笑点低咯，叫做 笑点低啊，开心果啊嗰啲咯，即系你人哋啲电视即系欢乐今宵嗰啲一笑咧，就会播手电下笑声一样咯，佢就系一有啲搞笑 就会镜头 pan 埋佢就见佢 笑 咯， 但结果有一个系唔笑，嗰个应该专登嘅，嗰个系 系应该 嗰个专登嘅，嗰个专登有一个系专登唔笑嘅嗰个，搞到阿边个几搞到阿泽部几唔开心，完咗。节目嗰啲我唔做啦，咁啊，我唔做啦，咁样收咪啦， 算啦。 啊，嗰个搞几得意啊， 系几得意嘅， 几得意几咩嘅。咁但系就突然之间就喺四月嘅时候就话，就话自己身心俱疲啊啲咁样，就话休息四个月，就话冇话休息四个月啦， 唔系冇话休息四个月， 休息一段时间， 休息一段时间嘅，因为佢官方公布咧就话应该系有啲问题，身体有啲问题嘅，就所以而家休息一段时间嘅，所以咧差唔多停，由四月开始停到。到八月左右八月尾咯， 八月尾咯，佢个演唱会 系去到八月尾，莫章嗰个先出翻嚟嘅。其实睇期间咧，其实睇得出咧，佢一出嚟咧，嗰个身形咧系明显系瘦削咗好多嘅， 瘦削好多。 系啊， 佢有冇人知系发生紧啲咩事？佢发生啲咩？ 冇嘅，其实佢冇由始终佢冇话， 冇人。 我觉得 到唔系冇人正式可以话俾你听佢发生咩事，但系啲人就有系咪？啲人喺度講係咪厭食症？ 一來咯，另外有傳聞就話佢係因為精神壓力問題，可能精神壓力爆煲，所以咧就要停一段時間去調養，或者去睇一睇心理醫生嗰啲。 其實佢就話佢精神壓力爆煲咧，就嗱呢啲都係啲網民講嘅， 估計啫。 網民講嘅，咁佢就話點解佢會精神爆煲，要咁樣，即係身心要覺得自己身心俱疲咧？佢就因為見到平手， 佢見到平手做 center 都係咁辛苦，咁佢擔心佢自己有機會都會係即係都會喺 center 嘅位置，因為佢自己都企得前。咁所以即係見到平手咁辛苦，咁佢自己驚自己頂唔順。咁同埋亦都有人講就話佢俾人説教。 哦， 有雪 糕，一定有嘅。 咁就一个好犀利嘅雪，当然一个好犀利嘅雪糕啦，当然系。咁至于有几犀利嘅雪糕就冇人知啦，得佢知，得佢同埋啲 staff 知嘅啫。讲嗰个知咯，吓。咁跟住就其实佢系突然之间，佢都系突然之间嘅咧。其实佢呢个休息咧，其实都 几意外嘅。 意外，但系其实如果你事后去，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事后去睇翻、追翻， 即系讨论翻， 其实一二月咧开始觉得有啲 问题， 有啲问题噶啦。 系啦，尤其做节目嗰时候， 做节目嘅时候，突然之间就话佢即系少，即系开始冇咁活跃啊。佢先 觀察入微嘅，你哋可以 唔係我唔係觀察入微啊，係 我哋睇得多啫， 我睇得多，同埋有啲煩，即係 有啲人喺二槍都會講啊，討論啊，係會討論啊，支持咧會 cap 圖啊，支持咧 嚇，就有啲 shot 啊，就會覺得啊呢個 係呢個 moment 好靜喎，好靜 啊，好 靜啊，唔出聲 啊， 係啊，或者 唔出嚟啊，唔出。 其實平手有一段時間都係咁樣嘅，你其實喺中喺你喺企喺機喺呢個節目度咧，有一段時間咧，你見到啊平手咧。系冇晒笑容啊，或者面色苍白之类，啲网民都会喺度讲讨论，会唔会有啲病啊，有啲问题啊，或者太辛苦啊， 平手同佢咯， 系平手同佢，即系最主要系佢，唔系 Lelu 都有讲 Lelu 啊，三个啊， 系啊，最主要 三个投资嚟噶，我觉得又系 三个投资一二三咯， 一二三咯，佢哋一二三都平牌嘅，几乎 Lelu 佢同埋平手三个啊嘛，咁所以其实我三个会 吊丝才女同埋啊乜嘢， 又三百位 算唔算啊？算唔算啊？ 唔系吊，都唔系吊丝，吊丝又 佢又唔系叫吊丝 ，Lelu 似吊丝多啲 ，Lelu 才女， 唔系 Lelu， 我 overall 嚟讲个评价都其实都有好有唔好嘅。如果系握手会嚟讲，我听闻，Lelu 就 即 系 好似啊， 唔系 Lelu 就一定系才女嚟噶啦， 系才女， 即 系 好似啊 ，center。 即係好似邊個好似手西咁樣咯，你睇你好唔好彩咯，拉到第五步撲咪趴街咯，我個職務睇下點 ，OK 嘅，放心啦。 啊，即係 咁啊，金泉算係咩咧？ 金泉我其實我由始終覺得似係麻友嗰個角色嘅，即係如果係神職嗰 陣，即係 土生似啲啊嘛， 土生唔似。土生佢 你讲动漫就 如果动漫属性就系佢咯，但系唔系佢都我以我身上 中 金 系王道偶像啊嘛， 王道偶像佢都系属于王道偶像 嘅，都系 嘅， 都系嘅， 只系佢可能 佢头发黄到咯，而家 系依家就唔黄到咯，因为其实你 转咗晒本彩咯， 唔系 晒本彩， 依家你睇佢头发咧，佢可能真系唔知系咪食咗药定成咧，你其实觉得佢啲头发系稀疏， 唔系稀疏，绝对系薄嘅。 系啊，好薄， 前面好薄， 前面好，因为佢以前咧，佢嗰旧时嘅发型咧，即系有长头发嗰时咧，佢前额都好犀利，即系有阴嘅， 有阴啊！佢而家系暴瘦， 系暴瘦， 个发型长得嚟好靓噶嘛，好顺噶嘛，睇得出嚟。 依家其实 好似洗头水广告咁样噶嘛。 依家我哋发觉咧，佢啲头发系比较稀疏嘅，同埋有啲啲头发有啲旱嘅。 今日应该系，今日应该系嗰啲 可能食药食得多， 嗰啲 嘅 副作 用 啦， 系啦。 佢好大机会系厌食症啦， 有啲咯，我觉得似系食。 厌食症最容易睇噶啦， 厌食症如果系厌食症嘅话，其实佢都合理嘅。另外一个合理嘅怀疑就系可能佢食紧精神药。 咪厌食症咪要食精神药咯， 都可以， 因为要治，因为你要治翻。 我觉得似系另外一 part 咯，我觉得系似抑郁症咯。 抑郁症都，抑郁症都带嚟厌食嘅，即系佢 系都会， 抑郁症带嚟厌食噶嘛。 但 overall 嚟讲，你厌食可能就系一个病啊嘛。但如果精抑郁症又系另一个病嘅计法噶嘛。 哦，都系， 即系你厌，即系你只系因为抑郁所以拉埋厌食啫嘛。 其实系抑郁咯，因为佢。佢系佢我即系应该系惊恐症再嚟抑郁嘅，因为佢惊做center 啊嘛。佢唔系话嗱，我即系佢惊做center，唔系话我做center咁辛苦唔想做，即系唔系嗰啲，即系佢 要惊要孭好多嘢， 惊要孭好多嘢嘅压力太大。 系啊， 因为要佢咩销量啦， 惊自己做唔嚟啊，佢 第一啦， 唔想做啊， 系啊，佢唔系唔想做，佢惊好多嘢，因为佢又要惊压力，有精工嘅表演啦。如果你谂下，如果你跳咗，佢好显眼噶， 系啊， 因为你见其实平手咧，佢每次表演咧，你佢总会有一 part 系佢 solo 嘅。 平手系唔错得噶， 系啊，一错咧，佢就好明显系错嗰个嚟噶啦。因为佢有一段时间，佢会有啲舞系 solo 啊，其实睇二人的季节啊，或者不協和音啊，其实佢嗰段 solo， 佢一段 solo 咧，你一睇，如果佢跳错咧，但一定 會因为全部瞓，因为其他啲全部瞓低啊嘛， 系啊，唔系佢瞓低，佢啲人都会逐个瞓低，佢就系一定系最后瞓低嗰、那个，但就一定系最早起身嗰、那个， 系啊， 系啦、 啊，所以系企，所以系嗰下嗰啲好 sharp 醒嘅阿平手嗰下， 系啊， 咁所以今次你见到咪惊咯。 啊、 其实佢好多嘢都唔差，好多嘢都合格之上。 嗯， 佢自己要求完美，佢系自己要求完美啫。 嗯， 咁、 嗯、 即系佢有时觉得佢我嗱呢、啊這个真系我觉得噶咋，我自佢始终都系 idol 出嚟，即系始终我曾经都系个 idol， 其实大家都识得佢、 嗯。 啊，虽然嗰时叫拍膊游井啫。 嗯， 啊呢个叫金泉有为，咁但系知嘅就知噶嘛。 系啊，呢个 变咗，咁就变咗就系有呢一种压力，即系我咁平手唔系咯，平手咪以前咪大学生，但平手以前咪一个中学生一个，初中生一个，啱先 啦。 咁所以所以就佢系有呢一啲咁样样嘅担心，佢惊自己做唔到达到优者，即系佢即系如果你咁样睇啦，嗱平手咪阿 Santa 啊嘛，咁佢咁佢咪达到优子咯， 系啊， 即系咁样睇啦，如果个大都似啊嘛， 家姐系咪真系跑步游几啊？ 想大小姐嘛，但家姐有香港跑步游几差得远，起码家姐 屋企有 身家之余，佢咪土包子嘛，人哋东京出世噶， 系啊， 系啦，嗰个鹿儿岛，佢叫土包子， 真系土包 啊！呢个坚有钱嘅轻井泽别墅泽夫子真系， 系算啦。 我系喂，讲起咧话头先做 Santa 嗰度咧，我谂起当年池田就系初头叫做 Santa 嗰阵时，佢唔制噶。 是啊， 跟住后屘阿老尾就出嚟话：你唔做俾我做。 佢话一个话点解系我，一个点解唔系我啊嘛？ 系、啊、 老尾恨做，老尾好恨做啊嘛，阿仗唔想做啊嘛，就偏唔俾阿 B 做啊嘛，咪好咯，俾阿 B 做仲好。 依家最好添啦， 一起身剩翻你一个大佬， 死剩佢噶啦， 国际仲要做国际巨星啊！人哋得算了， 得好啦，第好啦，咁啊， 仲有仲有讲二期生。 系啦系啦，咁啊，呢个咁上下先啦，咁啊，咁啊，希望都真系叫身体健康啦，真系， 真系身体健康噶，真系。 你见佢噶嘛？你会系嘛？ 我想噶， 冇抽到咩？ 冇 抽唔到， 抽唔到啊！因为佢 点抽啊？ 因为检带咧，因为佢都要找数嘅，因为佢有成佢四单咧，几乎就冇出过场嘅，所以咧佢要找四单 出过场，完全系四月啊嘛， 系四月嗰段时间冇出过场噶，四月开始找数嘅嗰度要 大镬。 所以佢每步都好似得一场俾你一步俾你抽， 一步啫嘛，得。反正佢系货找数啊， 系货找数噶，因为你平手其实都系咁嘅情况啫嘛，都系要找一专嘅数噶嘛。 哇， 系啊， 一专同四单嘅数，因为佢四单同一专咧都有唔出场嘅时间，所以嗰啲数咧一定要 出场，大家知咩事啦 ？OK 啊，依啲算啦，依后话。 時間スイカ割りをしようなんてみんなで盛り上がっているけどさあその前に片付けようか悪い奴が僕たちのこと気づいて生やし立ててる目隠しされた僕が迷ってると君の声だけ聞こえたハッシュタグ運命だ後でつぶやくその時に感じたこと誰か聞いてくれ奇跡はあるよ叫びたい今の想い愛しさを書き込んだ 跟住讲， 咁啊嗱，咁啊讲完啲旧，讲啲新噶啦。 OK， 咁就嗱，上两个礼拜连续两个礼拜嘅其他 系啦， 咁就连续就介绍咗二期生，咁呢班就 Hitakana 其他 key 嘅二期生嚟嘅，咁佢就系、是、因为8月15号嘅时候就即系正式加入咗啦，即系加入咗评价佢，咁咧就喺呢啱啱过咗去呢两个礼拜日咧。嘅節目嗰度咧，就逐個就幾個幾個咁樣介紹。 跟住今應該今晚嗰集咧，就講佢哋去做祈福嘅。 哦，做祈福 係啊， okay, 都係佢哋做 的。但係就外景，但係今晚就外景啦。 係今晚就外景，就係佢哋都係佢哋九個做咯。 哦，都九個做，係啊，因為其實呢一班人咧，其實嗱 over 嚟講咧，都身懷絕技嘅。 嗯。 吓、啊，有一啲就系吹 西风啦， 有啲就 美狗系吹西风啦， 啊，跟住有一个就啊，有一个就打排球啦， 系啦， 有一个仲发瘟嘅，嗰、那个走去神社，全国嘅神社走去参拜，吓、嗯，整、啊、个神社唔少得啦，乡下嗰啲都去嘛， 那个叫做宫田爱 明神社就 话，系唔系佢 乜都去啊， 乜都去啊，佢虽然佢大嘅神社都有去，但系佢系真系所游魂所有神社。虽然未游魂依家，但系总 佢会游，佢终有一日会游魂。 佢总会一日游魂嘅。 唔系喎，嗱，一个大神社入边产，喂嗱，一间就一个大神社入边嘅，随便行行入边系十几个细嘅，都去埋啊！ 去埋噶，癫噶嘛佢，癫噶佢。啊咁啊，如果一个神社里边包咗，我唔知啦。咁但系其实佢自己咧喺个节目嗰度咧，呢、這个叫做富田爱盟，即系我头先讲嗰个叫富田爱盟啦。咁、 啊、 就系佢系佢出場嘅時候咧，佢係 宮田愛盟 ，咁咧 得意喎呢個， 係有得意咧。 因為呢個有啲、那個 feel 有啲 係咪好無女啊？我覺得好無女咯，成件事。 因為有啲似江暴輪勒勒啊， 少少似 月井千尋合體嗰種 feel， 嗰種月井千尋嘅呢個 feel， 係啦， 唔係月井千尋加江暴輪， 一得得意意又靚，得得意嘅靚女啦， 係眼大眼大大咯， 眼大大咁樣啦。咁佢又係。佢 笑容都有啲走粒， 有笑容有走粒噶，好好好 charming 嘅啫嘛，即系 好 sharp 嘅，好 sharping 噶 ，sharp 性嘅一个吓，咁就同埋佢系识嘢唔少嘅，即系对于神社或者啲日本嗰啲礼，即系日本啲礼仪 啊，系佢有个最 行最敬礼啊嘛，九十度躬啊， 唔系佢系要话俾人听咧，除咗九十度躬之外咧，你佢要起嗰下咧要系4秒。 系啊， 要喺四 咁样一二三，呼咁啊，咁样 系啦， 即系高个弓，即系高个弓之后起身要。起身摆翻直个人要成四秒， 系啊，慢慢起， 要慢慢起，唔 好正，仲要 佢哋慢慢谷再慢慢起嘅， 系啊，你唔可以，嘿咁啊唔得噶， 唔系唔得噶，一定要有 只举板跳舞咁噶，唔系噶， 佢一个 step 噶， 腰唔得，两间条腰唔得， 系啊， 佢后生啊嘛，后生啊嘛 ，OK 啊嘛，咁所以咧就好 ，so far 咧，我记得好多人，包括我哋群组啊，同埋 channel two channel 咧。对佢有评价，都有高嘅评价嘅。 哇！呢个就系大和虎子嚟噶咯。 大和虎子，大和虎子，唔系大和虎子啲 friend 啊，大和虎子就 佢系介绍自诶，佢自介嗰阵时咧，佢嗰个 cap play 咧，佢话系神叫咩啊？咩最最古最经最古典美嘅人嚟嘅。 系啊，所以我都会系超级，我系会超级密切关注热烈关注呢个。即系呢个系我嘅傻人发现榜嘅其中一个 呢、這个 OK 嘅， 呢、這个 OK 嘅。咁 啊，你我讲下一讲啦。嗱，有一个咧，其实我讲唔系，我首先咧就讲呢个河田洋菜。 河田洋菜 啊，呢个女仔咧，佢喺嗰个节目度咧就自介嗰阵时咧就话佢工人话佢咧个气质咧，即系个样貌系好似另外一个二期即系。嗰、那个叫咩？成日定唔记得咗。陈丽经纪嘅，佢气质有啲似，同埋样貌都好似嘅，唔系好似陈丽经纪，定佢 exactly 佢到时佢喺节目嗰时咧， 出嚟嗰时个样都似啊， 系个样一出嚟都好似嘅，所以当佢两个 compare 埋一齐之后咧，佢个样真系好似 啊， 系啊，但系把声就唔似咯。 但陳麗京只是沙 牙聲咯，佢沙牙聲，佢就唔係好沙牙，佢冇沙牙聲呢樣嘢，即係只係個樣貌真係好似咯。 咁跟住就係但係河田洋菜呢發現咗俾人發現咗啲嘢，係 啦。 咁 就嗰 part 嘢 要講數啊， 係可能要同營運講數，睇下個 case 係點樣發生。 因為今日 啱啱最近依家琴日，我估琴日發現啲人喺 Twitter 度 po 出嚟嘅， 又係啲男朋友啲大流相， 係啊大流相， 疑似啦， 都唔知啊，嗰個都 疑似男朋友， 疑似男朋友啦， 佢同佢另一個男仔啦 嚇， 懷疑男性啦， 就 拍咗啲亲密相， 就拍亲密相。咁而家就拗数就话嗰张相就六月十嗰张相咧就六月十八号影嘅，佢地表就六月十六号。 系六月十六。 咁究竟你系计地表啊，定系计入围咧？咁样样咁就有啦。 我 而家就 好快嚟讲，我估应该系计入围嘅。如果你入围甩，如果你计入围甩先甩嘅话，其实我估认为都会放过佢。 唔系你 当件事丢淡咗咯。其实之前呢个奇基萨格咧都有疑似发生过呢样嘢嘅。 你唔系原田啊嘛？ 唔系原田嗰单嘢就系兼大镬，因为你问 记者啊嘛， 因为直情 Exactly 嗰个教师同埋嗰个动作真系过分啊嘛， 系揸波龙抓手嚟噶， 第一就揸波龙抓手啦，第二系乜嘢啦？ 嗰个男主角系老师嚟噶嘛？ 第二系老师啦，第三、這個、第三你系挥个手见完记者噶嘛？ 系啊， 而家焗住。出七嗰張相都要打格仔啊！咁 講唔係佢正常啦，因為佢一見傳媒咧，其實嗰陣時打格仔，除咗佢之外咧，即係佢發生咗之後就打格仔啦。咁、其實仲有一個打咗格仔嘅，嗰個打咗格仔，因為佢後屘可能唔入去騎機沙架度啊，所以要打個格仔。 哦，咁所以就 所以少，所以咧就 exactly 已經少咗兩個喺嗰個大合照 嗰 陣。 嗰個就唔知邊個嚟嘅。 咪嗰個有翻有記錄嘅，可以到時你揾翻揾得翻嘅。 跟住咪補咗長濱 Nello 咯。 咪長濱 Nello 係因為 補下原田嘅，長 濱補原田噶嘛，因為 補原田嘅 长滨都好惨嘅，就本来今集咧就想讲长滨嘅，咁点知今次又咪下集先讲长滨啦。 系啦， 咁不继续，咁有咩心水啊？ 跟住 我都有两个。 唔系你讲咗你个咧，讲咗你心水先。 嗱，跟小阪啦，小阪菜穗啦，大阪人啦，咁啊佢打排球啦，同阿 自田外家 打排球啦，咁啊家姐自田打人啦，咁啊但系都出，唔系佢系出嘅，同埋佢嗰个样咧，真人同。同嗰、那个非嗰、那个嗰、那个 佢 见 唔系见面嗰个自介嗰个 video 咧，自拍 video 系 真人靓好多， 系 佢呢个有啲似 model 喎，唔知边个 model 喎？ 不，佢个高度咧，我记得佢咧，佢自介嗰时咧，佢话佢有166噶， 一六六咪即系大市。 系啊，差唔 一六即系大市咁高啊， 系啊，真系 咁高啊。 所以阿泽宝咧， 一六五啊，大佬。 一六咪四个有咯。 嗱，高噶你见到， 我知系佢高噶，佢真人佢系高噶。听泽宝个 阿高噶，高噶， 仲要十五岁啫嘛，十四岁啫。跟住咪泽宝咪喺同佢讲话，你千祈唔好高过高过两米几。如果唔系真系好高，真系高人太高啊， 太高啊。佢系 佢似 model 啊！我睇幅相啊，似已经系个人，应该都佢似 model 噶咯，已经系 model 格嚟噶咯。 系啊， 最好笑咧，佢阿哥咧又系举板饭嚟噶 嘛。系啊，平手嘛。 系啊，唔系除咗平手之外，仲有上 路嘛。 唔系佢阿哥啊，讲佢阿哥，佢阿哥系长滨 Lulu 跟住就平手，跟唔系京姐，就上村。再加平手，跟住咧，跟住阿傻，跟住有个镜头就系阿平手咧就丧笑啊嘛，跟住阿泽宝就闹佢啊嘛，你人哋阿哥中意你，梗系要鞠躬同佢讲， 多谢人今日 笑乜鬼笑，送乜笑啫系咯， 系啊傻傻地噶你都， 我谂起阿夏嘅油柜，个屋企人。系啊，佢屋企人系 HKT 推嘅，而且仲去握手会添啊，仲攞命就系 咁好笑。 系啊， 咁跟住咧，俾呢个因为平手笑咧，就俾报纸嗱，香港报纸啊，唔知边份啊， 就 话 佢 食 药 咩 食 药啊，拍嘢啊 嘛， 拍佢个 A 啫， 拍佢 A 啊真系， 好笑啦。 咁啊，呢个就坚正嘅，已经嗱，我哋群组咧已经有一个咧就落咗答噶啦。我知边个啊？我知边 乜后讲乜后讲？ 我知边个啊？我唔开名啊！ 系到时 啊，咁咧嗰个 O K， 嗰个就落晒答啦嗰个。咁咧我都攞我哋答嘅，呢个又系交十名单嚟嘅呢个。 OK 啦，呢个 跟住model 啦，坚靓咯，坚系靓咯。 因为一睇个格已经系 model 格嚟噶 ，model 格 model 格，仲要你上电视嗰时仲要着校服咧。第一个。跟住第一个其实冇少人中意嘅金子美狗少嘅， 唔系我都会留意呢个嘅，因为佢真系多才多艺，首先佢七小峰又出得唔错啊！ 我见到佢谂起古田奈和， 同埋 金川美狗 系啊，第二 金子美狗， 因为佢咧佢 金川啊嘛， 金川 美狗，因为佢嗰个另外留意佢原因咧，就系因为佢日文名咧，佢系叫 Miku 嘅 ，Miku 嘅 蘑菇。 Miku 即系美狗啊， 即系你嗰 个，即系你 HKT 其中美狗，佢又系叫 Miku 嘅， 系啊，一样诶，争少少写法， 系又系争，即系又你睇个汉字唔一样嘅，但系佢发音一样嘅， 因为AKB 系有个叫 Miku 噶嘛， 系啊，嗰个就用夏拉卡拉。 系啦， 就写嘅， 系啦， 呢个就用汉字写嘅，所以咧佢个名咧发音咧同HKD 嗰个美狗一样嘅，所以点解我咪留意呢个咧？其实就因为有少少 HKD 嘅情意结嘅。 OK， 咁你见到佢咧就 好后生， 好十四岁，斯文，好斯文，少少怕丑添， 同有少少怕丑，同埋有啲即系怕生嘅， 怕生，好怕生， 好怕生， 但系同阿佢嘅前辈系志田海佳。 系啦， 系啊，加到字条，大家都好怕丑。 系啊，大家都怕丑。 你见个字条，我而家怕丑未咧？你 依家喺节目见到啦。 黐线嘅字条，我而家暗你有几多叫个字条？我而家暗春嘅 Malaka 暗春喎，大佬。佢 S 人嚟噶嘛？虽然有 Lisa 姐喺度，佢当台 M 晒。最 S 就 Lisa 姐，我觉得 系。 啊，如果手势更加唔好讲，呢手势 手势最top 嘅 S， 最 open 过嚟噶。 唔系，其实我觉得 Lisa， 其实我觉得 Lisa 系大过晒佢哋两个。 都可以咁讲嘅， 系啊，我觉得 Lisa 系大个 Lisa， 我就嚟叫 Lisa 姐，我就嚟叫汪明荃噶啦，就系叫 分钟握手会咧，佢啲反应咧都俾唔到你嘅完全。 Lisa 姐， 佢 Lisa 姐啊，佢有佢，我听我未去握过佢手啊，但系喺隔篱侧边望一望过，其实啲反应系一条线咯。即系佢唔会好 咁大镬， 唔会打蛇饼嘅， 唔系都会有打蛇饼嘅，但系佢条线啲人都系一步完售嗰只嚟嘅，但系条线啲人即系睇佢反应咧系一条线咯，即系我觉得就有啲似HKT 嘅偷菜咯， 啊， 即系佢人嘅起伏就唔会好大咯 ，OK， 系啊，所以 咁即系同即系同空气握手冇乜分别。 都唔可以咁讲嘅，你咪见你一路话见个真人啫，点样？ 几多次啦？几多次啊 ？Lisa 姐， 咪要 见 嘅 Lisa 姐， 我都要见嘅 Lisa。 下个月啦， 下个月啦。 仲有冇啊？仲有冇？ 之前 我就呢三，我就真系呢三个啫。其实呢只冇分，又差噶嘛。 杨超麻麻地， 嗯， 其实几个都麻麻地。系咪一个咩松田好花有一个？ 系松田好花， 啱啱有一个松田好花， 松田好花 OK 嘅， 又系哈娜又。 唔系，佢唔系叫哈娜，叫 Koloka。咁跟 Koloka， 咁因为佢系爱，如果未出现阿爱盟之前咧，佢就系监察榜嚟嘅。一出现咗爱盟之后咧，我就 唔系。但系依家我觉得佢咧嗱，首先个样咧有啲似 AKB 嗰、那个内田内山内月嘅。 啊。 有少少似嘅。咁另外咧，佢 都系有少少似。 系另外。最重要的 main point 其实佢真係多才多艺嘅。首先佢弹吉他係一流嘅。 嗯。 咁另外其实佢原来都懂打太古嘅。所以呢佢喺节目度打太古嘅。 太古伊达人。 係呀係呀佢係佢呀就係、是、我就話啊爱盟之前就係佢囉。係 啦、啊。因为佢嗰手打太古嘅技术呢真係一流嘅、啊。因为即係虽然佢話佢初中时学咗三年。但其实你睇得出咧，佢都可能有 train 过，即系认真又有 train 过，所以咧某程度上你见到佢打嘅太鼓真系有板有眼嘅。 嗯， 吉他就应该最上手嗰只嘅，系、哦、啊，所以弹 bass 嗰下咧，见到佢手 型 系灵活嘅、嗯，手指系好灵活嗰只嘅，所以咧佢应该如果假设因为杂步咧都攞嚟开玩笑嘅，就话咧如果到时咧 HKD 要开 con 咧，首先咧就攞就佢出嚟咧就着住嗰啲普兜咧 啊， 类似嗰啲叫咩 打太鼓 打太鼓咧，即系 嗰啲鼓手啊嘛， 啲鼓手咧会着住好似摔角打台双扑系双扑嗰啲。揽住嗰啲，跟住嘣嘣嘣嘣嘣嘣嘣，系啦，嗰啲啦，跟住就叫啲咩马出嚟嗰只咯。 我知啊，好，但系佢嗰首太古系好快，同埋好快好流畅，唔生手 ， 反而阿美九嗰、那个，即系阿金川美九嗰个石志峰有啲生，因为佢始终个人把生。 唔系，我认为系因为佢嗰次，因为佢要奏嗰只歌，佢两个 嗰只情义大陆啊嘛。 情义大陆咧，因为要两个夹咧，佢可能 未夹过嘅，肯定未夹过。 即场叫佢 攞嗰个咩长泽菜香。 系菜菜味。 系啦，阿拉拉菊。 菜菜香。 香 系啊， 菜菜香。啊！嗰个同阿边个好 friend 嗰个啊嘛， 同阿李家咯， 同李家好 friend 噶嘛， 孖公仔一齐出噶嘛， 孖公仔噶嘛， 所以有时我收 message， 我都见到佢会同佢拍照噶， 啊 OK 噶呢个，咁跟住其他嗰啲就 我就会嗱，我就会比较留意嗱，我最主要今次最留意呢个二期新嘅 list 咧。就有一个叫道边美穗， 我想讲下呢个系咪有个明星系叫道边美穗噶？好熟喎、啊，呢个名一个唔知边个听过。 道边美利我听过， 唔系道边美穗，我真系我冇记得。但呢个点解咁留意咧？ 多名都咁。 首先佢咧就打篮球真系好劲。你喺其实喺闸步嗰下咧过身转身咧，佢真系话俾人有料嘅。 首先闸步识打嘅， 系闸步识打嘅。虽然不是打得叻，但可能有啲生疏嘅怀疑，其实都有啲少少生疏嘅。咁下一集佢个拍档咧就会同都会同佢用篮球嘅体力嗰个激烈程度就会比闸步嗰个就更加犀利嘅，就会睇到佢闸、那个料咧就再有几多啦。咁另外点解会谂咁留意佢咧？就因为之前佢哋九个咧其实有做过甄选咧，系去今次佢平衡架咧就会有个电视。战士嘅剧嘅上嘅，咁啊，当 而家呢出啊嘛， 系呢出，依家呢出就因为阿长斌就因为要退出咗啦，咁个角色可能悬空咗，就话啲重写啦，咁所以咧就加咗个今次就因为佢九个要欣赏，就争呢个角色，而今次呢个角色出嚟咧就系佢争赢咗嘅。 哦， 佢嗰个角色 争赢咗啦， 系佢角色系迷，依家暂时嚟讲系迷嘅，虽然我依家睇咗两集，但依家就个剧情可能有少少透露嘅，就如果大家唔想听嘅就唔好听啦。但系我都会爆少少嘅。咁因为今次呢十一个平衡架嘅成员都有参与嘅，再加呢个二期新。咁依家佢呢个角色咧，暂时喺经过推算咧，其实系一个有钱女嘅一个个老豆系做医生嘅有钱女嘅，但系因为一啲意外咧，所以即系就跛咗脚。 依家怀疑佢哋十一个其中有啲人咧系做一个欺凌个角色。所以咧，佢今次就会就因为咁，可能又做个欺凌角色，所以咧就会俾就而佢可能佢老豆知道呢件事，所以就混咗呢十一个人。假设咋，因为佢哋有一个类似侦探嘅角色咧，就会喺度推断紧呢个 case 点会发生。但系每集咧都可能会有一个 member 消失咗嘅。啱啱第一集就应该有井口已经消失咗啦。咁第二集咧，啱啱我睇完咧就东川就消失咗。 哦， 唔知，但系总之系消失咗，就唔知系发生咩事消失咗嘅。咁呢其中有啲角色咧，其实俾我比较印象深刻咧，除咗就呢家铃木铃，即系铃 佐佐木定铃木啊？ 唔系佐佐木铃木，美玲佐佐木美玲系啦。咁呢个角色咧，应该系属于侦探角色喺度推算紧嘅，推论紧嘅。咁另外京子依家角色咧就。已经系佢系比较出啲嘅，因为佢个色咧就比较脾气暴躁嘅，系、 哦、 啊，个人就好成日都系咁以系咁不停咁想谂办法要离开，但系离开嗰阵时咧就会对啲咩牌好唔系嘅讲嘢 啊， 因为依家其实依家全部咧都会用真名嘅，佢哋用翻佢哋原 喺几叫京子 系叫京子啦，咁样做冇美玲就叫美玲啦，系诸如此类啦。依家暂时个依家东川咧就消失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另外一句叫做桥李桥唔知李咩沙嘅，咁就应该佢哋两个都有份欺凌呢个角色嘅，因为点解会出现即系知道有欺凌咧，就因为美玲咧喺佢嘅。喺佢嘅车喺佢个手提电话度咧，就有张相咧，就见到嗰、那个美玲美穗咧，就坐住轮椅，就跌咗啲嘢喺个身喺个地喺个楼梯度。而 member 咧就好似有啲即系可能唔知道会做咗系咪因为推过嘢啊定性咧，就将啲嘢掉咗个楼梯度。 哦、啊， 依家暂时第二集就睇到呢个咁嘅情况啦、 okay ， 即系可能话疑似俾人欺凌过，所以佢跟住就消失咗。就怀疑可能有啲事发生咗，所以令到呢个美穗就消失咗， 报复啦， 就可能就俾人报复，所以佢搵俾嗰十一个就俾人搵咗 ，OK， 系啦，所以 逐个逐个 逐个逐个唔知点解无无啦啦就消失咗，结果依家个剧情咧，我个 offer 嚟讲咧系比较即系喺佢哋依家平举办即系三个电视剧啦，呢、嗯這个最悬疑嘅。我觉得比之前嗰、那个谁边个杀咗嗰个边个杀咗嗰个 山 大五郎系山大五郎嗰个咧更加悬疑。 嗯， 可以， 因为佢冇死，佢净系死个嗰个东山大五郎啫嘛， 系 边个杀啫嘛？但系依家就逐个逐个名把消失咧，可能就开始就有啲啊有啲气肉啦，开始。 嗯，可以， 你可以留意，或者啲 member， 或者如果大家对举办即系依家呢个即系呢个形式想再加深嘅新嘅认识，其实呢个节目都呢、這个电视剧都可以留意到嗰啲剧嗰啲表演力嘅。 睇住， 因为我 overall 嚟讲，我暂时我觉得咧，美玲咧，佢系呢个电视剧系最出嗰、那个。 OK， 虽然第二集今次第二集咧，佢出场嘅镜头就唔多，但系佢嗰个角色同都几显眼。 嗯， 咁同埋京子都好，即系嗰个脾气暴躁嗰个角色都令人好印象深刻。 出啊嘛， 脾气暴好出，同埋今集东川就 lift 住咯，即系佢系尾段系 lift 住，即系 lift 住个剧情嘅，因为佢要消失啊嘛，最前站嗰啲。 其嗱讲完呢个啦，其实如果想睇话举办咧，除咗话睇戏之外咧，最重要都系睇佢表，即系表演嗰啲嘢啦。舉版 46 show 啦，昨晚做完啦，咁就嗰、那個而家新單嗰只而家新單嗰只被風吹起嗰個啦，嗰、那個就非常之好睇啦，件衫非常之好睇啦， 西裝嚟嘅， 佢少少似，我覺得我醒起啲似乜嘢咧，咁就我睇過嘅之前，我少少似邊個咧？ 唔係嗰時 AKB 咪有做過同一樣嘢咯，就係、是、着住西裝 噶嘛，嗰、那個係係啦，嗰個係阿 Oki 西裝嘛，阿大志成扮著曬西裝嗰啲，嗰、那個係咩？但係、這、呢個。呢、這個著曬西裝跳舞咧，係少似嗰種舞步，當然未夠扮。 機械舞嗰個係咪啊？ 機械舞嗰個，我少以前睇 MJ 啊。 哦， 以前睇 Michael Jackson 咪就係有丁俊咪就係咁樣跳 跳呢啲咁样样嘅舞，当然 MJ 好睇好多啦。咁、嗯、但系佢都 唔系佢哋个 style 就虽然你觉得佢似 MJ， 但系问题我就觉得似民工团咯 ，EXILE 嗰啲咁嘅 style 咯。即系佢系属于依家啲人就比较咧，佢系变咗女版 EXILE， 即系 EXILE 其实有女版噶嘛，系二呢出 脚花罗啊嘛， 花罗或者衣脚啊嘛。 啊， 系啊，咁但系问题，依家佢个依家 Kisaka 依家个走势就似咁样咯，似系啲走得即系跳舞跳得好激烈啊，诸如此类啊，咁样成咯。 因为佢成个，因为佢而家佢成个编排咧，嗱我嗰日睇翻嗱金泉游围翻嚟嗰集嘅 Kisaka Gallery 咧，咪播演唱会嘅 Making Off 噶咯 ，Making Off 噶嘛。嗯，佢開頭嗰段唱嗰首 rap 嗰首咩嗰首咧，佢連字幕打出嚟噶嘛？開頭嗰啲字幕係斬住 LED 燈咁樣逐個斬出嚟，嗰 LED 燈係立體喎，即係佢係沿住個舞台，其實一個好似一個水簾洞咁樣一串串串落啲 LED 燈嚟嘅，跟住佢咪打斬啲字出嚟咯，跟住嗰啲跟住成員個成員都係啦，唔係淨係停手啦，個跳舞嘅編排啊。舞步本身個跳舞本身跳得好唔好啊？當然好啦、啊。咁、但係成個編排成個成咧，你係覺得係睇緊另外一個層次嘅嘢。 OK， 即係你係用真係用得曬個台啊！ 同埋個表演嗰個方式咧，其實你睇得出咧，佢中間咧係有個三角形嘅，有個金字塔咁樣嘅。咁、其實咧 ，member 啊，成咧都例如平手咧，佢即係啲 member 喺前面跳舞咧，佢原來數咗佢咧，經過地下隧道咧，就臨側個身，然後上去嗰個三角形嗰個位，中間嘅位咧，就表演嗰下咧，好哀愁嗰、那個感覺啊， 係啊， 係啊，所以咧見到嗰下咧，原來佢逼經我哋先睇到，原來佢登臨濕個身就上 去， 就為咗喺呢個時候上去。啊、另外嗰個三角形咧，佢另外一首歌咧喺一專度之後播嘅，就係佢平手再加另外兩個跳得舞嘅，我就唔係好記得，好似手唔係手勢嗰應該係阿大小姐，另外仲有一個唔記得咗邊個。 大小姐跳舞又係。估唔到好睇嘅， 系估唔到好睇嘅， 估唔到好睇。 但系佢三个咧就喺个三个人跳咯， 但系好似金字塔咁样。你睇佢运动都出名，只手只脚噶啦。 但系估 到跳舞咁好睇 嘅，佢冇佢有个底嘅。 佢吹唔涨喎又。 系啊，应该佢有啲跳舞底，所以佢跳得系唔错。 道边嚟家又估唔到又唔错。 道边嚟家梗系唔错啦。咁佢咁 你估唔到嘅又系。 但系讲翻少少道边嚟家，佢一转嗰时咧，你如果你有兴趣睇翻，可以睇翻啲咩 King of 啊。佢系唔系好识跳舞嗰只嚟嘅？ 佢咩都 佢有一转嗰时咧，你睇咧，佢如果你有兴趣睇翻佢 M V 第一只 M V 咧，你会睇到佢笨手笨脚嗰下噶。所以你无论剪走咧，佢嗰下笨手用脚咧，你如果你特登留意佢，真系睇得出噶。 跟住慢慢咪好咯， 慢慢好咯。 但系佢有道好，阿道边嚟家有道好，佢比任何人都其实你唔好睇佢戆居居，唔讲嘢，成日玩拉恶壳， 十下 戆居居，其实佢都系卖命嘅。 系佢都跳甩，即系佢都会突知自己跳舞底唔好，所以咧佢暗地里就串即系都有自己加粗嘅。 系啊，佢自己加粗噶呢、這个，即系如果唔系啊，以杜边即系杜边嚟家，佢真系咁戆居居，一路咁样搞落去就死咗啦，点会企咁前啊？ 都企中间。 你谂下，见十份工冇一份见得成、啊， 咁咪咯。 系得呢份请佢， 呢份请佢啫嘛，咁佢梗系搏尽老命啊，系咪先？ 唔系，而且都做 idol 都系开心嘅事嚟嘅。 系啊，开心嘅事嚟嘅。咁系啦。咁如果大家留意，即系想睇多啲举版嘅，或者想睇版度嘅。咁可以留意下我哋，因为其实我哋节目咧成日讲 AK， 即系 AKB 咧都几闷嘅。咁但系咁其实举版啊、赖木版啊，都系秋元康旗下嘅 event 出埋公式对手，咁但系都系一家亲啦、 啊。都系一家 亲。所以即系咁样分会好啲咯。咁所以 冇分得咁细啦。 冇 依家都唔分 得 咁 细啦，大佬。咁、有人话举版嘉年华咁样，咁啊，如果有一搞当然好事啦。咁但系 唔系嗱。即系若果嗱，我而家就做个承诺啦，我唔知个节目仲喺唔喺度啦。即系以前系咪 AKB 有个出咗一个拍卖嘅节目嘅？嗰、个节目我唔知仲喺唔喺度。若果投标价高过 AKB 嘅，我即刻帮佢咗改名。 板到 AKB 嘉年华， 系唔使，唔系喺 AKB 嘉年华嗰度插一个叫嘉，唔系板到嘉年华咯， 板到嘉年华， 或者唔系或者四十六嘉年华咯， 四十六嘉年华咯， 板到 AKB 啦， 板到 AKB 咯，或者板到 AKB 啦，改埋个节目名佢啦，冇烦啦， 点啦， 睇下点样啦，咁。咁就要多啲節目啫，睇下都好嘅咁樣。 係啊，依家 AKB 多嘢， 依家你 係 啊 ，AKB 多就講 AKB 咯。如果消息消息，如果消息四廿六多啲嘅，咪講四廿六咯。 係啊，冇所謂㗎啦。 因為你而家四廿六啊，講翻少少啦，四廿六其實真係依兩個月真係大家荷包大出嚟，尤其四廿六啲飯。 氣勢如虹啊！ 哇，真係哇！你諗下嗱，冷帽玩四廿六。五个 member 出写真， 系啊，写真 再加企喺 Kid Saga 四啊， 长滨咧， 同埋路边地价，一个去希腊影相，一个去翻长期影，死未？ 十月我两个都 follow 咗啊， 好多十月先出啫，仆街咁啊， 十二月咯， 十二月先出咯，十二月去啊嘛，因为拎到手软啦。 诶，咁你零啲叻啦，大哥，你寄翻嚟会平咩？ 我唔会帮你买噶，你唔好我帮你买。 十只喎，我实会啊，我买多十只 Alco 翻嚟，呢个仲难。唉，真系，唉，咁样啦，咁啊，差唔多啦， 差到此为止啦， 差唔多 ，over 咗太多。 系啦系。 我哋下一集睇下可唔可以讲长滨？好啦， 好啦， 好啦，下集先再讲，等等， 好 拜。結局言葉飲み込むよ好きが好きなのは知らない誰かになって本当の自分隠して演じてみたいだけ今日の生き方も誰かのオフルなのかどうせまた振り舞いどうでもいいけどどうでもよくないしどうにでもなればいい毒にも薬にもならない日常はティクタクトただ繰り返す無駄が僕たちの特権だと主張してもったいない生産性がないとか大人から見れば早かったし君は何を起きたんだそして何を諦めたんだでもそんなに不幸に見えないのはなぜ君が気になってしまう 只有